而且呢，关键是你可以找到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树洞。今天我请到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他专注心理咨询15年了，特别是专注一些男女的亲密关系、情感沟通的话题。他也是婚姻和家庭杂志的约稿专家，他的名字叫卢小华。你好，小华。 哎，你好，吴老师。 非常欢迎小华来，好想和你说，因为我确实觉得在整个的情感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的小华，我就不叫你卢老师了啊，小华呢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呢有丰富经验的这样的一位专家。其实我今天请你来呢，是因为我有很多困惑啊。首先我把自己内心的一些困惑先请我们的小华解答一下。我是一个超级球迷啊，正好世界杯期间，几乎呢每天晚上我都要把球看完。你知道就是好看的比赛啊， 对， 都是在半夜， 对，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家里人的一些休息，这个时候呢我爱人就会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 可能都不止影响休息吧，人家想跟你亲近都没有时间了。 哎呀，我们不要那么快就涉及那个话题啊。我们先聊一聊，就是说其实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我之前也做了很多的这些铺垫啊，比如说4年1度啊，而且呢这个我可以把声音开得特别小啊，甚至说我们可以分开房间啊，然后等等。一开始呢他似乎好像可以接受，但到后面真的是有点难以忍受了。你看现在世界杯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比赛了，我其实也是在想，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男生或者说男人们也在经历和我同样的一些事情， 太多了。 那可能也有很多的女孩或者是女性朋友也在经历我爱人他们所经历的这些。所以今天我特别想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世界杯里谈恋爱，或者说世界杯里的情感应该如何去把握，如何去避免出现一些问题啊。你身边 有 没有最近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和议论？ 哎呀，今天我们身边的女性们好多抱怨啊，抱怨一到了世界杯他们的老公啊男朋友就消失了，各种联系不上，还有说要分手的 啊， 还有拉黑的。 确实世界杯带给男人和女人的一些关系上的一些变化真的有点让我们觉得很需要聊一聊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也代表了一个方面吧，而是反映了很多共性的问题。 那我想问问你，就是你觉得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为世界杯这样一个话题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应该重视？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呀不就看个球嘛，啊你跟我闹什么，就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没错。 但是据我了解，有的时候还真的就会因为这个会延伸到关系上的一些问题。 没错。 甚至留下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阴影。 就很核心啊，你说反正我身边的很多女性会反映啊，她们就觉得这个男性太不重视她了。 哦，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根本不在乎她，有了球就有了一切。 你如果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你能理解男人的对于世界杯这种投入和这么的痴迷吗？ 哎呀，你看我教两性心理学教了很多年吧，就是我理性层面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我觉得这个男性爱球吧，而且这个事情没有看完，这个结局没有看到，他你让他放弃实在是太难了。可是情感层面上，我觉得我很能够理解女性们这样的一种觉得不被重视啊，被忽视啊，这样的一种感受。 那你有没有从男人的角度想过，为什么他们这么如此的会喜欢世界杯？你看中国队也没出现啊，然后呢好多球可能对他们来说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说应该是中立的，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的去投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他们其实也是在寻找一个宣泄的一个借口，或者说宣泄的这么一个载体？正好世界杯又是能够体现那个男人的一些啊荷尔蒙的一种这样的一种宣泄的方式，但同时呢就借这个方式呢把长期啊在两性关系和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的里面所受的那些压抑和委屈就宣泄出来。 男性会有委屈吗？ 看看 借足球来宣泄吗？ 看来今天我们是需要交锋了啊。 我觉得是。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是觉得男性他所有的比赛他都喜欢，就是他男性的荷尔蒙需要有一个投注的点。篮球啊足球啊乒乓球啊，只要球类运动有目标的，开车呀，他喜欢看球啊，他就说我要 相中那个队友，我要觉得他要能赢，他会希望自己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是不是凸显出了其实这个男人通常在家庭关系或者男女关系方面他其实是弱势的，因为他平常经常会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正确的一个观点，或者说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所以他借助世界杯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比如他支持一个球队或者说预测一个球队，然后来表现出来其实我也是可以把这个事儿预测准确，或者说我也是可以成功的。 你这个观点倒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我们心理学讲说，如果你在一个方面投注精力太多，可能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这种回避或者逃避，能量转移嘛，不过在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好多男性是大男子主义的。他要看球他就看球，然后老婆你洗你扫地啊洗碗呐、你该干嘛干嘛。 也就是说他用世界杯作为一个借口，或者说他通过世界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去展示大男子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就是喜欢世界杯啊，所以我就看世界杯啊。 这样，我们关于男人和女人因为世界杯所引发的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可以听几个案例啊。 好啊， 这不叫案例，这是很多人的心声啊。这个网友叫世如，他在我们好想和你说这个微信平台上呢留言，他说呢，小时候世界杯期间呢不能追自己喜欢的电视剧，因为老爸要看世界杯，后来长大以后呢以为可以掌控自我的世界了，却惊讶地发现我是不需要抢电视了，但却需要和世界杯抢男朋友了。 太经典了， 而且整整一个月了。 是啊， 哎，他说作为一个女生，作为一个不懂球的女生，深深的感觉到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和他之间隔着一个足球，这种被无视被冷落的感觉我已经快受够了。 我觉得肯定很多女生有共鸣的。 那对此我们应该怎么来劝劝她，或者说怎么能让她心情舒畅一点啊？ 你说劝这个女生吗？ 对啊，先劝他，然后你再说他应该怎么去应对。 首先我是觉得特别能够理解这个世如的，就是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他的。就是世界杯一出现吧，爱球男生就几乎是跟这个世界杯在谈恋爱了。女生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关系的一个物种。他们很需要关系。比如说你说你女朋友可能要去逛街对吧，但是她男朋友如果说有件事情需要这个女朋友陪着她的话，那女孩子80%的女孩子会放弃她这个自己的安排去陪男朋友的。但是男朋友可能不到20%的男生会放弃自己的这个安排去陪女朋友的。 你的理解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女生她追剧，但是呢她的男朋友或者她老公说你别追了，你陪我去看看球吧，通常这个女孩呢就不会追剧而去看球去了。但是如果倒过来，男生或者男人是绝不可能去陪着 比较少，这个比例相对来讲会比较少，就不如女生的比例高。 那现在的人和人之间是相对独立的，甚至是空间上也可以分开，比如说现在电视那么便宜，一人一电视不行吗？ 你看你就是男性思维，就不要关系吗？ 哦，你的 人家女生可能并不是为了看电视，人家只是为了跟你在一块儿罢了。 就是共同看一样东西。 可能女孩子并不在于电视，而在于在你身边，她就觉得很开心。但是你就是那种 task 导向，你就觉得你也看电视，我也看电视，那咱俩每人一部电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那如果说这个女孩她现在心情不好，而且呢她已经有点受够了，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改善目前的这种关系？ 我是觉得如果说单独我们要从这个女孩角度来讲，一方面能够理解她，另外一方面呢，我是觉得她有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话，其实她是很爱她的男朋友的。那也是很值得珍惜的嘛。那我们就尝试来理解一下这个男孩子嘛。这个男孩子有这样一种表现的话，我觉得说明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就他很有目标导向嘛，而且很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其实是挺值得肯定的一个特质，尤其对于男性来讲。那既然他有这样具备典型男性特质的话，他必然是有这样一个表现的，尤其他有热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那女孩子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必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倒不如说你可能拿点零食啊，或者弄点小龙虾呀，去陪男朋友一块看球嘛。你看不懂就陪他一块看呗。 哎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是男人的节日啊，这世界杯。 对呀。我觉得很多男孩子可能都喜欢这种温柔的，愿意陪着自己的又不找事儿的女孩子，对不对？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如果真要解决的话呢，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只能说大家就是这段时间各自去寻找一个相对来说认为互不干扰的这样的兴趣点，这样的话呢，等过了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又有一些共同的事情了，然后或者共同的一些话题了，然后我们再在一起，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呀，就是， 对吧？ 那你这个前提是这个女孩子是可以有， 但是我这样想其实比较消极，就像你说的，已经是不打算让通过世界杯反而来增进感情了，而你刚才说这个方式的话特别好，就是什么呢，说不定世界杯就可以让两个人的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吧？以前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好像有点没必要，或者说我自己做不出来，但是因为这个男朋友那么专注世界杯，而且也似乎好像不关注自己了，然后自己做出一些改变，突然发现哎呦，两个人原来还可以为对方付出， 没错， 就通过这件事情发现自己的宽容度其实还是够的， 就是取决于他关系的哪个阶段，比如说咱们如果是处于一个关系的刚开始的阶段肯定是要靠近的，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永远靠近的话，双方就会不舒服，然后就会慢慢疏远，然后寻找一个合适的距离。如果他们俩是热恋期的话，那女孩子肯定是希望跟男孩子靠近的呀，所以那就一起看世界杯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如果都老夫老妻了，对不对？那你就寻找自己的空间嘛，给男方也有一个空间，相对双方都会很舒服， 对，所以这个距离其实并不是就是两个人离得很远，有时候距离产生美， 没错， 但是呢，我觉得距离感有的时候是不美的啊，是需要我们去通过一种方式去消除， 没错， 让两个人不要有距离感， 没错 啊。你说距离这个东西，你说两个人说甚至是异地啊，甚至远隔天涯，其实都是可以更加的去爱对方，思念对方， 没错， 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两个人有了距离感了，那我觉得那就 不好了， 快成陌生了， 是的， 是不是？所以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啊，我们来听一小段，这首歌的名字叫《你是天边最远的那颗星》。 你是天上最远的那颗星星，对我们中间隔着几百万的光年，今世已经无法越过。你是天上最美的那颗星星，对我们中间隔着无数时代的传说，今世仍然没有结果。你是天上最远的那颗星星，对我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想和你说，我是武昭彤，我们一起关注情感和心理啊。其实这个话题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被人提到，那就是世界杯对男人和女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对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呢聊一聊，我们请到的是一位心理专家，也是呢我们婚姻和家庭杂志的特约的约稿人啊，卢小华。卢老师你好。小华。 你好吴老师。 我们这儿又收到一封信啊，刚才我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叫雅欣的一位，我估计也是一位女孩啊，她说呢随着世界杯的来临啊，她的男友就失联了，短信不回，微信不回，电话或者不接啊，匆匆应付几句就挂掉，一向很温柔体贴的自己呢也终于忍受不了了，但她又知道呢足球呢是男友的挚爱，也能够理解这个时候呢她这么喜欢的一个心情，但是心里面憋得很难受，于是乎就会借一些琐事啊冲男友发脾气，让男友呢一头雾水。此时此刻呢她呢无法理解男友，认为呢男友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爱自己了，而她的男朋友认为她呢有点不讲道理，而且呢比以前更加的任性而娇蛮了。她想问一问怎么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上面时段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了，这个呢可能更加细致一点，就是说她的男朋友真的就失联了，有时候会，哎，你说会不会有的男人借世界杯那什么呀， 干嘛， 就是有第三者了，因为有的女孩就把世界杯比喻成第三 者， 对不对，说世界杯就是第三者，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确实有一个第三者， 就是世界杯会让女孩子觉得不安全了，不确定了，因为她不确定说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到底是在看世界杯呢你还是干嘛， 对，而统一这个时间男孩的回应都是我在看世界杯，或者说我是跟朋友出去了，去哪儿喝酒，去酒吧了，比如说平时你要去酒吧去什么地方，女孩会不放心啊，而且会说你为什么要去， 对呀、 你跟谁在一块儿， 是的， 你去那儿干嘛啊，什么地方啊，男孩很难解释，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充分的理由了，看球啊， 对的 我看巴西啊，对不对，那你说怎么办呢， 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了女孩子的那种安全感了，一般来讲在关系里面的话，关系一旦确立，男孩子基本上心就放在了其他地方了，工作呀事业啊朋友啊，但是女孩子一旦关系确立了，她可能就更投入在关系里面了，反而一旦男性开始离开投到其他地方，女孩就开始不安全，觉得这个男孩子不跟自己在一块了，我觉得就关于女孩子安全感这方面其实很多人都在问，包括前段时间也有一个男孩子也很苦恼，女孩子也很苦恼，这个女孩说她给她男朋友打电话，男朋友没有接，然后呢再打呢男朋友就回了一个短信说在开会，晚上再联系，这个女孩有点撒娇，因为这段时间一直都这样，男孩子太忙了，她又给她发了一个短信说我要看你开会的照片，这个男孩就很生气，他说你这样做就没意思了，还会惹我烦，这个女孩就很郁闷，她说我男朋友这么就不在乎我吗，打电话不接，然后一连几天天天忙都没有时间见面，让他发个照片让我心里面安心一下他也不愿意， 对啊，就像这位雅欣啊，这位女孩她心里边可能也会说，哎，男朋友你不是去看球了吗， 对呀、 你把那个看球的照片或者是现场 发给我， 你的那些好朋友们的照片发给我，那你是怎么来分析就对于女孩如此的要求啊， 您觉得女孩要求合理不合理啊， 如果你问我个人的话，我个人也会觉得有一点点过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牵扯到一个不能说是隐私啊，就是说你会牵扯到一些不信任吧， 没错， 这种不信任感来说的话呢是公开化的，我认为有时候不信任和担心有时候是很难界定的，比如我担心你或者是我关心你，但是如果说你把它表达出来很直白的说你必须要给我把现场照片拿出来，就有点像破案一样了，你把我当成罪犯了明白吧， 是的 那种感觉，就男人一旦是有了这种感受的话他就很不舒服， 没错， 他就觉得为什么 你不是我的女朋友了，你是准备来调查我了。 对的， 那种关系 的监视我的 性质似乎一瞬间就改变了。 嗯、没错、嗯，就是我可以理解您这样讲哈、啊。你看，就是男孩子会觉得说我是值得信任的，我却在忙我的事情的。但你这样做，你会觉得我不被你信任。我如果还要配合你把照片发给你看、 嗯， 就证明说我支持你对我的不信任。 对， 但是我从女孩子这方面角度来讲，我也觉得可以理解的。 啊，你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信任关系的建立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嗯， 就是比如说男孩子跟女孩子表白，嗯、女孩子答应了，男孩子就会不会像那会儿追女孩那样投入了。 嗯， 这是一个我调查过很多谈恋爱的人，基本上这是一个100%的规律了。 嗯， 他会有很多的事情忙吗？ 嗯， 那女孩子就会觉得不安全，她需要男孩子给她一个确定的、可靠的、安全的感觉。 嗯， 一旦她觉得不安全的时候，那么你需要有一些东西让她心里踏实， 就更重要了。 没错， 啊、所以刚才这位，刚才这个雅欣这位女孩、嗯，啊，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或者说你对她的男朋友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这个男性，尤其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男性的话，他可能确实会觉得说这个挑战他的权威。或者挑战他的尊严、 嗯、 或者担心以后会不会就成了说我就授予你这个权利，你可以随时查我的岗，随时查我的手机，他就觉得没有了自己的空间。 嗯， 但是我是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发过去没有问题啊，至少让自己的女朋友心里面安心，可以踏踏实做自己的事情了。慢慢信任关系建立之后，可以再慢慢划清双方的边界嘛。 嗯，也就是说你的意思，如果说你真的是在看球，那你就发一张、 嗯、对呀、啊， 然后你用这个再去对这个女友或者是你的另一半教育她、 嗯、 你看 没错、嗯、 是吧，你不要当时就拒绝、嗯、 对的， 晚上你事后你跟她说、嗯、你看我也照片发了，但是我得跟你好好聊一聊、嗯、 没错，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是可以信任我的， 哎，对、 嗯、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更好的处理了这种关系、嗯、而不是说一上来说那我就不发啊，你要、嗯、你要让我的话就对我是一种不信任，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那这个女孩说：“那你不发，你肯定不是。 是的， 甚至你可能还有好多别的事情瞒着我。 是的， 开始联想了。 是的，或者说你可能确实在忙，然后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至少觉得你不在乎我， 嗯、 你可以任意的拒绝我。 嗯、 哦，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子特别在意的，就是我在你心里没有分量。 嗯、啊，所以方法和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哎，有人说男女的关系就像是白天和黑夜。我觉得白天和黑夜。也是可以相互的沟通的、 嗯、 对不对，它总有连接点，对不对，虽然有首歌叫白天不懂夜的黑，但是还有一首新歌叫什么呢、嗯、叫黑夜问白天，我们听一下。 好 好啊， 然后待会儿见。 蓝天上的秃鹰那张脸，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半日夜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寒血，孩子目光的明信片，他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 我是演员李光杰，为你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颗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乱风的树。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是处处。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精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七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八点到九点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 我是伍卓彤，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alking You，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与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欢迎继续回到好想和你说，我是伍卓彤。我们一起来关注年轻人的情感和心理。其实不仅是年轻人，我们每个人在情感和心理方面呢，似乎都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倾诉，可以得到按摩，可以得到一种洗涤。我们希望好想和你说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可以关注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里搜一下好想和你说 Talking You， 我们会有很多的内容，还有一些线下的活动，和你一起来分享我们生活当中情感方面的点点滴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婚姻和家庭杂志的特约的撰稿人卢小华。他也从事心理，特别是两性关系方面呢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们再一次欢迎小华。你好。 嗨，你好吴老师。 嗯，我们之前呢聊到了，就通过世界杯聊到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啊，如何啊去取得对方的信任，如何去沟通。其实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感情或者说爱情在男女生活当中所占的比重似乎有一些不同。 没错， 看似好像是一人一半，但是呢男人和女人把感情在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分量和位置其实是有所区别的。 没错， 你也用了一首诗啊，就说拜伦说的，爱情是男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却是女人生活的全部。如果我们再深入的分析一下这句话的话，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为什么不可以改变呢？为什么不能变成爱情是女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却是男人生活的全部呢？难道说只有女人是感情动物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说起来就蛮复杂的， 可能要追溯到远古时期了，是吧？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然后到男人的这种在社会当中的这个 角色，这种社会的刻板的印象，社会的角色，比如大家对于这种男性和女性的希望是怎样，其实在某种层面上会塑造。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男性，我们会期待这个男性说，哎， 国家栋梁，对不对？ 嗯嗯， 有所作为。 嗯， 如果我们觉得说一个男性就天天居在家里面，我们会觉得说， 说这男人没出息， 对对对 对, 对，不男人，对不对？怎么女里女气的？ 嗯， 那我们看到一个女性，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她要温柔一些，她顾家，把家里面照顾好，给男方、给男性提供一个很好的后方的基地。 嗯， 那我们迎合这个社会的角色，我们就会成为这样的人。 嗯。 嗯，当然也有一些少部分的人，他们会 是不迎合 ， 甚至是叛逆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看到了好多看似很独立，但其实让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点，不理解的这样的一些男人女女。 没错，没错。 嗯，当然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女生们，也不会把感情当作是生活的全部了。 哎，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开始不婚主义。 哦、 啊，我的理解是，女性会是在失望之后变得独立。 失望之后变得独立， 嗯、 哎，那你会，那会不会这一届世界杯之后又有更多的这样的不婚主义呢？你别说，因为这届世界杯有好多的夫妻关系，还有男女的关系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没错， 啊，就是、 激化一些矛盾， 激化一些矛盾。 嗯， 那你说的不婚的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失望。这个失望难道是全是男人的责任吗？ 我觉得双方都会有责任吧。就像刚才女性说，我想看一下你开户的照片。那你说是不是女性有一点无理取闹啊？对吧？但是呢，从情感层面来讲，人家就是不安全呐，人家就是想你见不到你啊，人家就是想看看照片跟你连接一下啊，对不对？ 对啊，因为女孩会这么想。啊，我就曾经就遇到一个这样的女性啊，她认为我能做的事情你就应该能做到。他是这个理解的，他说的、我对感情的一种态度，我是可以这样的。 嗯， 那你为什么不能？就比如说，说我可以把我的所有的朋友向你公布，或者说我的这个手机我也可以给你看，或者说我今天我在哪我也可以拍给你。 没错。 那我要求你这样，你为什么做不到呢？ 对的，是的。我就我完全向你开放，我对你100%的信任。但是好像如果你不可以同等对待信任我的话， 哎，他就认为有问题。 对，这是个很正常，人际交往要遵循一个对等原则吗？ 嗯 嗯，但是男性说我不愿意这样做呀，那我也可以不要求你这样做呀。 嗯， 就是双方的频率不一致。 对， 就是一个互相理解的问题了。 如何去化解这个困局，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困惑？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冲突的应对原则了。 嗯， 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就是一个竞争性的冲突原则。 嗯， 我在跟你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就要求你必须按照我的规则来行事。 嗯， 对吧？或者对方就完全，哎，行啊，我爱你啊，我就完全服从于你了，我就顺着你的意思来就好了。 嗯， 但也可能就输了，人家就离开他了。 嗯， 哦，那还有的人就是一种妥协的原则嘛，说哎呀，这个事情也不是大事儿，拍张照片你拍张照片呗， 嗯， 他开心一下就好了。但是可能下次我要跟他好好聊一下，我们俩的信任关系要慢慢建立，边界要慢慢的划清。 嗯， 那可能这种妥协的原则，就双方都会互相考虑。对于这个男性雅欣的男朋友来讲，我觉得他可能也要考虑一下，他在跟雅欣的关系里面怎么去看到雅欣的需求以及他的情感。嗯， 首先一点，我觉得男女之间应该是认同或者是接受差异。 没错， 这种差异呢你必须要有，就不能够说我能做的你就必须要做，或者说我能接受的你就必须要接受。 对的， 因为它毕竟是男女有别嘛，有这么一句。 没错， 对吧？虽然现在有很多的事物甚至现象都让人越来越模糊的看不到男女之间的差别了，但是毕竟性别 的 差异是造成这个人类的生存发展，或者是甚至是它的这种来源的这么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它只有同性， 嗯， 我认为这个它就 没意思了， 它就消亡了。 这个性别差异其实从出生就开始就有的呀。 对啊， 科学家对于刚出生的婴儿就会做个研究，就看男婴儿和女婴儿，在他面前摆放不同的图片。 嗯， 你看男婴儿就是这种汽车呀机械的东西图片，他就会很有兴趣，就会有不同的表情。 嗯， 但是女孩就对这种面孔就有反应。 嗯， 就是天生他就不同的。 哦，现在我儿子呢也很小，他现在就特别喜欢什么呢？喜欢那种有声音的东西。 嗯， 啊，就能够摇出声音的，或者说能够什么东西会响。 嗯， 后面我在想他以后会能做什么呢？ 摇滚歌手。 哎，摇滚歌手啊，或者也说不定也会做这个电台的主持人。 主持人，没错， 因为他对声音比较感兴趣。 嗯，是的。 嗯，我们说到差异性的话，我首先是要去面对去接受它。啊， 没错。 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因为爱情在男女生活当中所占的比重啊，无论是 心理比重还是生活比重都不同、嗯、另外还有一个差异啊，就是我们今天聊一聊叫任务导向和关系导向问题，这个呢、嗯、是我们小华老师给我写的这么一个词儿，我还不太明白什么叫导向啊、 嗯， 是谁主导谁的意思吗？还是说这之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 就是以不是男性做事情，他是以这种任务为主的，就完成任务解决问题。 嗯， 但是女性做事情可能更会关注这里面的关系是怎样的。比如说你们家的分工吧，嗯、男性一般就是说我去挣钱， 啊、 我去把钱给你来看看怎么花，然后呢家里面出事了我来解决问题，没啥事儿你就别找我。 也就是说，男性自我价值感的来源通常是在事业成就啊、办事能力啊， 没错， 或者是在什么职位上啊、他的薪水啊、嗯、等等， 对， 是吧？ 是的，是的。 啊，而婚姻和家庭呢，是其实是他表现或者是承载的一部分， 没错。 而女性的自我价值感呢，嗯、通常来于家庭和这种亲密的 关系，没错。 嗯，而且在人际交往方面，好像男性和女性也不一样，对吧？ 嗯，没错。 就比如说，男人在人际交往方面呢，更注重工具性的这种能力，比如说、 嗯、 这个信息的交换啊、 嗯、 我帮你解决问题啊，或者说指明方向。而女性呢是比如说关心啊、温暖啊、 嗯、 啊，经常我会发现就是说男女的那个群的、 嗯、 那个里面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现在不是微信群嘛， 是的 啊，比如说女孩这个群里边呢都是嘘寒问暖的、 嗯、是的、 啊、你怎么样啦，怎么样我这边有什么样。男人一般就是说哎，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 是的 啊，然后呢大家就是怎么样啊，这是不同的、嗯、 对。就比如你们打球、嗯、你们打球是为了传递一些信息啊，谈点生意啊，或者怎样、嗯、女孩子可能在一块儿就是为了联络感情。 嗯，那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世界杯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世界杯因为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套用这样的一种现象来解释的， 没错。 或者说如果你理解了这个东西的话呢、嗯、你也就对很多问题就可以看明白了，而不会陷入到一种好像是哎，为什么他就突然这就变了、 嗯、 啊，是吧、嗯、那我们在想说不定世界杯就是男性的一个任务导向， 没错呀，就是 就这段时间男人的任务就应该看世界杯， 就是要看这件事儿。 哎，就我就要关注、嗯、否则的话我就不是个男人了，或者是我跟我身边的朋友没话题了。 对的， 甚至是就是我没有对压一下，说我支持德国，我支持巴西，好像就觉得好像没有男人的那种对抗性了。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男性很讨厌自己在做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被打断，就未完成事件嘛。 哦， 就一般男性一般启动了一件事情，他会愿意说我把这件事情完成。 嗯， 如果我这个事情一旦启动了，但是被终止或者被别人打扰的话，会非常的不高兴。 嗯， 这个心理学研究已经显示了，就男性对于说你妈喊你去吃饭这件事情，他们一般会选取屏蔽效应。 啊、 就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妈妈喊他去吃饭，他一般会屏蔽掉这个干扰因素。 对，更何况是太太请他回答。 但是女性一般会选择听见，就是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妈妈来喊我吃饭，我可能女性会选择应对，会跟着走。 对，这种关系的这种对心理的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 是的，嗯。 好，我们也这有一个这个具体的案例啊，其实不是案例，就是一个经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啊、太太说啊，今天头好痛啊，然后呢、 嗯、 正在电脑前忙碌的先生就说，那就喝点水吧。 您经常会这么办吗？ 我其实有时候真的会说这样的话、 嗯、 但是我说这种话的时候的话呢，是觉得自己其实没有能力去真正解决问题。 没错， 就比如说他头很痛，或者说他感冒了、嗯、我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嗯、那咱们去医院。 没错， 但是他没到那地步，对吧、 嗯、 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说哎，那你喝点水吧。 嗯 啊，因为我认为我对我的另一半的了解，他不会用这个来寻找娇嗔、 嗯、 或者是一种存在感。 嗯， 那也就是说我就事论事，对吧、 嗯、 就比如说你说头疼，那就多喝点水或者吃个药、 嗯、对的、 啊、 嗯， 那你觉得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我这么理解 是您觉得没问题，对吧？ 对啊， 是啊，很多男性都觉得很没有问题啊。太太回到家说我头好痛啊，太太这个先生就会想呀，喝点水嘛， 嗯， 或者去躺会儿去吧， 嗯 嗯，很正常。但是一般太太对这样的一种回应的话不是很满意的。 嗯，还真是、嗯、好像通常情况下呢沉默片刻以后都会有一种表情，就觉得好像你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没错、 啊、 没错。就你看我前段时间有一学生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他给男朋友发微信说哎呀，明天有场招聘会，你说我去吗？ 嗯， 你说男朋友怎么回？ 那去呗，或者是不去呗。 对啊，就是那么就说那去呗，想去就去呗。 嗯， 这女孩半天不理这个男孩。 嗯， 然后这男孩觉得挺奇怪，怎么发了一个微信又没回应了，说、哎、咋啦，这个女孩还是没有理他。后来这个男孩百思不得，就那你要不想去就不去呗。 哦， 这个女孩还是不理他。 那个女孩是希望他陪她去。 嗯，对，这个男孩后来说要不我陪你去，这个男孩，这个女孩才嗯好吧。 那女孩说话就是说她需要通过一种自己的女性语言方式来表达出、她的一种需求。 嗯， 为什么不直说呢？ 这女孩子说话，你看从古至今5000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嗯、哪里要求女性要直接表达需要的呀？ 这和性格可能有关系吧。我不相信所有的女性她表达一个东西需要的时候，她会用一个含蓄甚至是让人很难去还要再转念一想的方式去。 你记得有句话叫女孩心思你别猜吗？ 那就顺着你的话说得了，因为她猜到最后说不定会猜 越猜越远。 对，她猜到最后说不定会猜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也相信这么一句话啊，莎士比亚说过这么一句话、 嗯、 说啊，不要去猜女人心里的秘密、 嗯嗯、 因为那样 你永远都不用猜， 那因为那样最后你只会把自己的秘密暴露在她的面前。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造成这样的情况和局面不能光怪男人。 没错，当然不能光怪男人，就是女人其实需要慢慢尝试直接把自己需求表达出来、 嗯、 因为男性是直线型的动物嘛、 嗯、 女性是一个曲线型的动物，但是这个对于女性要求来讲有点高了、 嗯、 5000年来的文化的传承、 嗯、 女性已经学会了说不要表达自己的需要、 嗯、 等着去给被动的顺从的等待的被给予的而不是要的。 对， 嗯， 也就是说刚才那位女孩说我今天头好痛，她需要的并不是水或者是药，更不是医院、 嗯、 而是男友的一个拥抱、 嗯、 或者是 一句暖心的话， 嗯嗯 啊，或者是一个动作啊、 嗯、 是吧， 没错呀。 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有一些男人啊、 嗯、 特别招女人喜欢、 嗯、 啊，甚至呢还用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手段欺骗了不少的女性。因为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比如说有一位男性啊，就是骗了很多女孩。为什么他能骗上呢、 嗯、 是因为他特细心， 嗯， 而且呢会说话， 特别体贴， 特别体贴。 嗯， 通过这个是不是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呀、啊、对呀、啊、 对呀、啊、就女人对这样的男人其实是有的时候防线很容易被攻破，甚至是呢警惕性就没有了， 下降了。因为有一句话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加引号的坏啊。 啊，对啊，就是说女孩好多话都是加引号的。 加引号的。 就是说你坏 是因为。就 是、 你说甜言蜜语啊之类的。但是。 甜言蜜语怎么是坏呢？ 就是你还说你真坏的那个坏吗？ 啊、哦、是这样、 嗯、 其实它是一种很那样的一种。 就是很甜蜜，他很会愿意陪女孩子啊，很会说女孩子喜欢听的话呀， 嗯， 嗯， 会赞美啊等等、 嗯、 会陪伴呐、啊、会体贴呀、啊、这样的。 嗯，那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嗯、就是当一个女性在面对自己的另一半的这种沟通方面或者说情感表达方面有一些不适应的时候呢， 嗯， 换一个角度想，也许呢她不是不会表达，或者她没有这个表达， 嗯， 她只不过你没有让她找到一种表达的一种氛围或者一种语境或者一种环境，于是乎就派生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女孩她其实是希望这个她的男朋友呢过来给他倒倒水啊，或者是给他说点好听的话， 嗯， 对吧？ 或者拥抱一下， 但是这个、 哦、亲爱的累了吧。 但是这个男生他就没有这根筋，或者说他情商就不是说有这么高、 嗯、 或者他就不会那么坏、 嗯、 那怎么办呢？你不能要求最后我换一个，那不行，对吧？ 嗯，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出一个方法，能够让他们在不改变这个男人就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 嗯、 如何去理解对方。 哎，这里面有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不知道吴老师您同意不同意，就是说这个爱要不要学习？ 当然要学习， 当然要学习。我是觉得其实双方都需要学习、嗯、比如说他就是懂不了你那些小心思， 嗯哼， 那可能女孩就慢慢学着信任这样的一个男朋友或者老公， 嗯 嗯、并且尝试接受， 嗯 嗯，因为踏踏实实的嘛，你有什么事儿人家给你解决问题，你没啥事儿你就人家也不会去多想， 嗯， 其实也挺简单挺好，对不对？ 嗯嗯， 那另外一方面男性可能也真的是需要学习一下，女性有的时候即便是独立自主的女性她也是蛮希望有人陪的，可能有的时候女性的要求并不是需要说你花多少钱或者怎么样，但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温暖啊，很简单的拥抱啊， 嗯， 这些看似华而不实的东西可能并没有解决问题， 嗯， 但是女孩觉得你是在乎她的，你是重视她的。 嗯，我同意。 但是呢，我们待会儿会谈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男人其实也是需要温暖和关心的。 嗯， 就是说，其实男人在某些程度上呢，其实比女人更加需要。那我现在站在男性的角度来说，同样的一个例子啊，先生说：“哎呀，今天头很痛。”这个时候呢，他的女朋友或者太太如果这么说：“哎呀，是吗，亲爱的？哎呀，其实我今天头也很疼。”我们经常会遇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啊，真的是很累。然后呢，这个女孩会说：“其实我比你还累。” 嗯， 她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 我也很累，一种陪伴的感觉，我跟你一起。 对，就是女人可能是想告诉男人说：“哎，其实这是一种关心和陪伴。你看，你累我也累，啊，你 疼，我陪着你一块 疼，我也疼。”但是呢，作为一个男人来说的话，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女人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也在表达他的压力。 没错，是的， 是吧？那样的话，男人觉得呢，他不仅是必须要自己去解决，还要想办法去解决一个新的问题。 哎，对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是希望这个女人来关心他的。而现在变成了什么呢？他不仅要关心自己，把自己的问题解决，还要马上要面对一个新的一个。 赶快拿杯水给太太说：“太太怎么了？累了吗？” 对啊。 哎，我在这儿，我特别想肯定一下这个男性啊。比如说，这个女孩要说：“哎呀，我今天头好痛啊。”可能这个男性就会想着说：“哎，我帮你解决一下问题。”这个男性如果说今天头很痛啊，潜在的需求是什么？我理解这个男性的，其实当他回家跟太太讲的时候，我今天头很痛的时候，可能是希望太太你就别来再找我了，你就安安静静的在那个房间里待着，或者做好你的事儿就好了。我今天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哦，是吗？ 你不同意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希望他的太太给他倒一杯水。 对，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的。 或者说说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女人的一种让男人非常心里边很舒服的话。这样至少的话呢，心里边很舒服了，可能头也就不那么难受了。对不对？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先生说我今天头很痛，言外之意说我今天很累了，我头有点痛，我今天就安静就需要一个人待着了。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好了。第二个层面是有可能是说是这个时候如果太太说啊，亲爱的，你头很痛啊，来喝杯水吧，然后安静的走开。这个也是先生很需要的。那第三个方面也可能是说，这个太太说拿了杯水，哎呀怎么了亲爱的，头很痛，我们来喝杯水吧，要不要我给你捏捏头。如果先生说可以啊，那么就捏，如果说不可以你去忙嘛，太太就走掉了。 小花老师我觉得你这么一说的话，让很多女性更不知道该如何办了，更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了。 怎么了？ 他到底应，如果一个男人他说到头很疼的时候，他到底应该是安静的走开呢，还是去给他按摩呢，还是说给他马上去熬点东西，或者是煮点什么好吃的呢？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我这几年来我的一个结论，就是男性不需要不请自来的帮忙。男性一定需要的是在得到他的允许之下的这种服务性的帮助。 这是经过一些调查和心理方面的分析的得出的结果。 对啊对啊，你想吧，如果你说我今天头很痛，你的太太立马像你的妈妈一样说：“哎呀亲爱的，头怎么痛呢，你看看你没有照顾好自己，来我来给你喝点水啊，来吃点药啊。”无形某种层面上这种不请自来的帮助会让男性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小男孩。那么男性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是挑战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把自己成为一个弱者的地位上。 那根据这样的心理分析的话呢，那女性呢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要等到男性发出一个信号，她再去关心她，或者说去用一种方式去安慰她。 可以试探呢。 试探。 对啊，你可以拿着水，哎亲爱的你要不要喝杯水 啊，这是试探。 说行放这吧，你就放这说行拿过来吧，你拿过来说不用，你说行吧，那就拿走吧。这千万不要不请自来。非常经典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男性看着不开心，女性问说：“哎，亲爱的，你怎么了？有事吗？”男性一般会讲说：“我没事儿。”对吧？ 对。 那女性就会觉得不甘心，你明明有事儿，你不跟我讲，就是说：“亲爱的，你肯定有事儿，你告诉我吧。” 对对对。 这个先生就是我真的没事儿。这个太太如果这个时候还要继续问的话，一般先生就会烦了，说我真的没事，你走吧，一边去忙吧。 其实他一开始这个男人其实在心理层面上还是需要这个对方来关心他的。只不过呢，他用这样的方式到最后呢，把男人逼到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尴尬的这个角色里了。 对的， 对吧？他觉得你看我如果我说我这个时候说出来，就感觉好像这个事儿真的自己处理不了了。 没错， 还要需要我老婆来帮我，或者我的女朋友来帮我来处理， 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 就但是呢，他一开始确实是需要那个女孩给他一些帮助，或者说女性的方式来给他一些支持 那他男性一般是需要我需要的时候你再过来，但我不需要的时候你不要来打扰我。但是女性会不同，你如果是个男性问女性，女性不开心的时候，男性要不问女性就憋着气一直在憋着，越来越不理你。你如果问这个女孩说，哎，亲爱的，你怎么了？女孩要是没事儿，那你要说啊没事儿你就走人了，那女孩子肯定还是不高兴的。 哦，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的话，男女是有不同的。 不同。 如果女孩说没事儿，那你她就是有事儿，而且一定要不停的去问到底怎么能帮她，或者说怎么样去处理。而男性恰恰要相反啊，就是说浅尝即止，而且呢一定是要注意怎么样保持那样的一种给对方的一种 空间 和 尊重。 那 这个我觉得肯定要解释，就是女孩子也不会喜欢那种胡搅蛮缠的。 对， 但是你如果立刻就走开，会让女孩觉得哎，你 对 就关系就断掉了， 就 这个是女孩子最不喜欢的。 没错，就像这个世界杯期间的这种男女关系问题一样，如果你作为一个女孩来说，你就不要总是说你为什么就喜欢这个足球呢，哎，你为什么就那么喜欢这个足球呢，它有什么好看的呀。追问到最后，一开始可能这个男人还会解释一两句，到最后就肯定会烦， 没错， 甚至就会反过来反戈一击啊！你为什么就喜欢看那个剧呢？为什么你就喜欢这个101呢？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啊，101有什么好看的啊？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些话就出来了， 对的， 这样两个人就突然发现，哦，原来没有共同语言，哦，原来没有共同的兴趣，这一点就有很大的问题啊。其实女性更关注关系当中的连接感啊，任何行为如果是一些粗暴的挂电话、不回信息、不接电话，然后等等，就都会让女性觉得这个事情 非常的关系是被断掉的、 被断裂了， 自己是被拒绝的 啊，甚至是被抛弃了。 没错 啊，是吧？这个时候呢，其实女性呢是非常的恐惧的，甚至她会反过来有一些愤怒的爆发。 没错 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男性来说，一定是要选择一种有艺术性的方式来终止这样的一种爆发，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没错， 当然了，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呢当世界杯这个话题引发了两性之间的关注，或者说一些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来探讨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准备留到下期节目。也就是说，如何在兴趣不同的点上找到兴趣相同的一种沟通方式，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发现了，哦，两个人有一些兴趣不同，于是乎如果你在乎这段关系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办法怎么去开发出一些两个人的共同兴趣、共同点，然后走进两个人的很和谐的关系里。好，我们最后呢要感谢我们的小花老师啊，今天做客好想和你说。